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娱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七十 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 该有他，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 快乐大街酒吧里，你们还记得你们12岁的时候什么样子吗？ 12岁时候，那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年。 王大爷那会儿，对，3年级 啊，3年级，马上就该上初中了。 哦，你上到6年级了， 毕了业了呢。 好， 街坊们都说，哼。12岁的小树和大磊， 哎，没有你是吧？你没过过12岁， 狗都嫌， 够嫌。 他说狗都嫌。 哦，那这里都不包括小花，小花连狗都不嫌。 真爱啊！ 呵，哎呦，好词儿都在他那儿呢。你哪儿招人爱了？12岁的时候，小花 断奶了， 有1米了吧？ 有了。 你也就认得这么个事儿。 什么叫认得？那叫知道。 12岁认识家了，也知道也认识人了， 吃饭不用别人喂， 哎呀，会写自己名字了， 能自己上厕所了， 哎，能知道那个， 你们都觉得特别骄傲吧？ 然后父母， 因为你们都办不到， 父母也就放了心了哈，这孩子今后也就算能自理了。 哎呀，12岁的王大磊蹲在花盆前给菊花剪 枝叶 印儿， 这叫园丁，我已经懂得植物学了， 对，把菊花的花瓣给剪秃了， 就留了一个花心儿， 这是回家做火锅子用。 跟大家说了，我给他理理发，哎， 晚上我们家吃锅子， 他们家吃菊花锅子，对不对？ 对。 那天我听到你妈和你妈在探讨你们的事儿，说，哎，你说这男孩几岁最淘气啊？小猪他妈说，2岁以后，上幼儿园之前，哎呦，淘死了，烦。 那不说7、8、9吗？ 你妈听了以后一拍胸脯，你家孩子1到3岁的时候，这个年纪是最淘气的时候了。小猪他妈往前跨一步，不是，我觉得是5岁。 还往前跨一步，干嘛？这打累呢？ 10岁，5岁到10岁简直没法管。男孩穷养，男孩穷养，我们给他养得够穷的了，怎么还这样啊？ 这时候小花的母亲过来了，我觉得不是，应该是12岁以后，到现在都不让人省心。 然后王大磊他妈往前又跨一步，你养个男孩你就等逃吧。但是呢，我要说啊，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不好。 对，聪明啊， 小时候淘气鬼，长大以后都没什么出息。 哎，谁说的？你这可说错了啊，人都说小时候淘气，长大了聪明。 那是不引导的情况下，要是家长正确的引导，我觉得还是有可能长大很有成就的。当然我不属于这样的家长。 没有人这么说话，谁自己承认我不是这样的家长，都得说我是。 那你们淘成什么样啊？ 反正是也没出什么大圈。 干过什么？堵人家烟囱？ 有吗？ 挨揍。然后、那个、 挨揍是淘气吗？挨揍不是一种刑法吗？ 偷鸟窝，完了挨揍。然后跳田埂， 然后挨揍，掉水沟里，然后挨揍。 小花， 然后 这说的好像你没挨过揍似的。 这个首先说，王大雷这个小时候是农村生活是吗？没听出城市的感觉来，还有田埂呢， 还有水沟。 你想想北京，他小时候四环什么样？五环 没有，没有。 三环什么样吗？ 哎。王大雷小时候二环出去就是庄稼了。 那你可以说小柱有什么淘气的事儿吗？ 咱先说小花吧。 对，你别说小花啊， 孩子 拿圆珠笔给娃娃打针，有没有 挨揍？ 哎， 这有什么挨揍的呀？娃娃 给娃 娃枕头当娃娃给娃娃打针，把枕头扎漏了，漏一地荞麦皮， 挨揍。 哎，说练包包子，拿他爸拿他妈拿他爷爷奶奶那盖的那被子，然后包外边大白菜，家里人没得吃，被子没得盖，对不对？ 挨揍。 嘿，小花这个 说瞎话， 挨揍， 挨揍。 这不说实话， 挨揍； 说谎话， 挨揍。 老柱呢？ 挨揍。 对， 没有理由的挨揍。 但是咱们好歹都是说，坑坑家里人，坑坑街坊， 肥坑不留外人田。 咱们还真的没有说坑到外人，就是陌生人的头上。 不敢。 咱们仨自小就是 耗子扛枪窝里横。 耗子还是耗子？ 耗子。 要说十二岁的合肥男孩沈某某，他可是不好惹呀。 揍谁了？ 他没揍谁，他打一车。 打车呢？ 打车了以后，你听啊，这玩意儿叫霸王车。 霸王车 不给钱。 上去跟司机说：“您多大年纪？” 没听说打车先问岁数的。 司机说：“50岁的。” 老司机， 笑点儿，咱别这么说话行不行？ 哎，你还少一个字呢，一人仨字儿了。 笑点儿，杨， 还有一手。 这个50岁老司机啊，然后他跟这司机说了：“伯伯，我父母他们那个在石台县开了个农家乐。” 这孩子要上快板。 如果你可以把我安全送底的话。 呵，还真书面送底。 送底可得3000元车费。 呵，像欠条听着。 哎呀，司机反正是给他算了算，差不多是3000块钱。然后 司机一犯财迷， 老司机一想，孩子不容易， 我这3000块钱挣的也挺辛苦， 就忍一忍， 就到了吧。 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激流勇进，我勇进一回， 到游乐园了。 对， 开车，是在农家乐吧？想父母吗？孩子说想。 哎，想就快开。 老司机心里都有点难过了，这么小孩子就跟父母分去了。 您先擦眼泪吧。 您是打哪儿看出来的？ 这才多大点儿啊？你多大点儿啊？你是出门还迷路呢？ 12岁也不小了，开吧。 所以司机师傅带着满腔的爱心，打火开车上路了。司机师傅开了200多公里之后呢，抵达了深山。 好嘛，这3000块钱， 不，这个位置特别难定位，知道吧？ 怎么 了？他没个地名，抵达了深山。 那块地方它就叫 深山， 谁告诉你的？ 你说意思啊？ 这孩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地儿吗？指路瞎指。 那你告诉我们，你得告诉个地名。 那不，小花刚才不说吗？这不叫什么？石台县， 对， 你乐乐吗？ 到了石台县也成，抵达了深山。 不是，就是大致范围是这石台县，但是目前在深山。那孩子说：“停车，停车。”司机说：“怎么着？那个，我没钱。”啊！ 好家伙，这一个啊， 这下把轱辘差点没掉地上。 这可是深山呀，孩子。 还有一个老林的， 咱回去油都不够了。 不是，那有没有钱不重要了。 那你干嘛给开进来呀、啊？ 有钱也没油。 咱们这可就是深县农家乐呀、啊。 哪儿呢？ 那县得进去吗？不是深山吗？哪儿到农家乐了？ 那农家乐的名字 叫深山。 谁告诉你的？ 你那意思，那叫被困农家乐。 怎么办？怎么办？哎呀，你这孩子可害了我了！你孩子怎么这样啊？你太不听话了！你完了以后呢，老司机无奈报警。后来男孩呢， 他报警是双重原因，一个是孩子骗的，一个是 没油了， 得带点油的。 12岁男孩呢，倒是挺淡定的，跟警察聊天是有来有去， 有来有去。 在家呢，总是遭到父母亲的打骂，就想出来散散心。警察心里说：“哦，感觉到了，为什么父母老是打你？” 就冲这孩子就这样，也得挨揍。 那你们说散心最好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吃。 我认为这没有统一标准，每个人散心的方式都不一样。你有些人可能就是唱唱歌， 有些人去消消费，有些人看演出 吃， 有些人游山逛景 吃。 哎，对，那有些人就是塞， 什么塞吃？ 所以呢，有些人就成为了这个运动健将，有些人呢成为了舞蹈员。 舞蹈员我知道， 舞蹈员， 拆演的。 舞蹈演员， 对，他叫舞蹈员啊。 保育员， 驾驶员嘛， 驾驶员， 司机员， 驾驶 舞蹈员，广播员，是不是？ 还有的人呢，成为了吃货， 那叫美食家， 对，美食员， 每十元一公里是吧？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大街酒吧里，朋友圈啊，既是一个让大家互相彼此了解、降低交易、降低交友成本的一个地儿。 交易， 不是有在朋友圈里卖东西啊，买东西。 我听着有点犯违法犯罪了。 微信代购的那种事儿吗？ 微商。 我看你加了好多呢，为了给洋洋买点那些 廉价的， 又写的 貌似很好的， 不是，是真真正正从国外进来的。 那为什么那天洋洋一边洗那裤子一边骂，连盆都染了？ 杨洋一直举着两只蓝手， 对， 好几天都没褪下色去。 是要不是他洗的，他自己从网上买的红毛衣，那蓝色还下不去呢。 看着那红手是比蓝手好看一点，因为蓝手特别像中毒了。 红手人顶多说他血热， 还上医院呢。 大不了不买吧。 这位倒是真随和，可不大不了就是不买吗？大不了就是掉色吗？ 大不了你就穿着呀。 哎呀，不光是这个，朋友圈啊还刷出一些祸事呢。 祸事。什么祸事？ 江苏盐城有一个饭店，一对新人正在举办婚礼，突然间一名神秘的女子跑进婚宴现场，大闹。 嚯， 自称是新郎的女友说，我们俩两天前还在一起吃饭。 好好说话。 没想到我在朋友圈里刷到了和别的人结婚，他和别的人结婚了。 这句还说错了。 王大伟，咱别这一句一点评行不行啊？ 就是不是太激动了？ 然后当时现场有几个特生气站起来了，渣男！ 嚯，这位女士啊，给气的 岁数不小了。 然后这个岳父、岳母什么自家的，反正都打成一团了。据知情人士讲，就新郎跟现在闹的这女孩谈了4年，确实前两天还在一起吃牛肚。 您就不用形容的这么细致了，是不是？介绍这么全， 说明俩是贫贱之交，吃的是牛肚。 牛肚你以为便宜啊？现在 不便宜， 好芝麻酱，那好劲儿， 喝好芝麻酱。 哎呀，哈哈，可了不得，这拿本买的吧？这芝麻酱， 那种你就放在锅里，你千桶，你好几串。 行，别解释了， 连整话都没有，说的还挺激动。 可见馋牛肚馋到什么程度？ 嘿， 他今天居然跟别的女人结婚了。 哎，你说这知情人士怎么哪儿都有啊？ 那怎么了？消息灵通人士，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哎，我明白这道理。 再说闹事的女友跟那男的谈了4年，结婚的那位谈了2年，这么长时间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藏得好，本来就是，那藏就是好啊，不好就发现了。 那你这不带道德审判的哈？ 不是，这个谈多长时间呀？没关系，这跟那个可能就觉得不合适，又找了一个，还没来及跟那说，也正常啊。 那不合适，那不成就是不成，要说明白了。这个情况我倒觉得好像是还是那种卿卿我我，你这就跟别人结婚了。 这叫什么？你要是脚踩两只船，互相蒙骗，这就不行了。你要都挑明说，我这边还有一个，你要是愿意跟我，咱俩好好过 啊，还跟呢？ 不是，我就说这意思，就这种 对，觉得 互相蒙骗这不成。 你非得要跟着我，我也是 不能同意。 当然，可能 这是大老爷们说的话。 哎， 在婚礼现场，警方参与，为了防止现场混乱，将新郎带走了。 哎，这好。这等于是对三方的保护， 对第三方的保护。 我觉得带走新郎以后，女友和准新娘俩人就该接头了。 接头？ 对啊，就得说说新郎的坏话。 小花说这处理方法是对的，让这女的双方互相通个气儿，都跟这男的断了。 嗯，而且 让这男的重新开始。 俩人一见面就 看 来俩人互相认识。 你那耳环我也有这么一对儿，哦，他给你买了又给我买了， 哎，批发便宜。 这手表似曾相识啊！你看我这个，原来是这样， 现场如果你是出席现场的人，你也会很尴尬的，对不对？ 我有什么尴尬，我看热闹叫好就行了。 哎呦，你份子钱都交了。 哦，对，还没开饭呢。 就算开饭了，你随那份子你也吃不回来啊。 大不了下回我不随了。 关键下回就不一定跟他结呀。 我就不去了。 对，就用语言祝福他就得了。 有几位打抱不平就说了，你的意中人是个盖世垃圾，有了七彩祥云就娶别人了。咱们胡同有几位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赶紧屏蔽了朋友圈。 这都是亏了心的。 其实每个爱情都危险，每次开始都飞着缠绵，也能相爱五十几个春天，陪他只是一点点。哦，再怎么为爱奉献，再怎么心甘情愿，爱虽是前世的缘，更是今生的考验。爱力量有限，爱人们啊，别忘了这一点，永远不要逆天，流着眼泪说着抱歉。是曾亲身体验，爱情与幸福之间它却无关联，终于你会发现，其实每个爱情，每个爱情，每个爱情都危险，每次开始都飞色缠绵，也能相爱五十几个春天，为何总是一点点。哦，一点点，它一天一点改变，再怎么心甘情愿，爱虽是前世的缘，更是今生的考验。 快大街酒吧里，下面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你们在一家企业上班，然后呢这个企业呢给你们做了个太空舱，每天呢你们可以在里面体会，就是如果说到太空舱，我想象啊，应该是体会比如 休息嘛， 离心力的那种。 你体会跟我体会好像不一样，小王。搅和， 这智脑血栓才这样呢。 核磁扫我呢，好像是。 或者是你们上班累了，老板说休息一下，但是我一看人家这个解释不是这样的， 多新鲜呢！ 说这个太空舱里边有五星级的酒店床品、电视机、小空调。 你看，就是要休，就是一太空舱酒店。 哎，怎么了？ 干嘛弄个太空舱的样啊？ 它不就是新奇吗？让你 因为太空它安静啊，让你舒适啊， 对不对？ 让你睡、 啊。太空舱啊，这你听着它舒服。它要写太平舱呢，你让你听你不？ 所以它出不来了。 所以说你听太空舱，你往里边躺，你也觉得是在享受生活，是不是？ 对，哎，你要这么说，我听着痛快多了， 是不是？ 但是其实里面呢也有相似的地方。 对对对， 你平躺着 都躺着。 而且呢，你说人家这老板做这个事儿，我也是服了， 我都服了。 弄个小房间不算，人家弄成太空舱，这老板一定特别有这个科学的这种创造力和这个好奇心和进取心。 对，他 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他可能有这个就是宇宙飞行的情节。 对啊，没有你能搞这个吗？你要爱吃，你可能做成汉堡包的样子。 对，你在里边涮一片肉， 把我加一个。 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就做一热狗就行。 你盖生菜，生菜那个造型的被子。 我再往上滋点芥末。 芥末型的那个枕头。 芥末型的枕头。 小猪呢？就是小猪喜欢动物。 我把我自己装成猫啊，装成狗啊， 把你搁笼子里头。 他可能会弄成一个壳状的一个。 啊，对。对，你要这么说，我觉得特别有道理。那壳上画着娃娃， 里边放点易经啊， 推背用的，对吧？ 推背 龟吗？ 推背不用车吗？月球车吗？ 可最大的福利你们别忘了，是不用上班，还可以睡上一觉。 哎呀，那这个事儿还是挺好的，咱们看这老板也挺人性化的呀。 他们那加班的也多，加班狂人也特别多，经常加到深夜。 那这一个舱不够睡的吧？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 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轻易跳下，好看的包装不一定够爽，打开在欣赏，有没有挣扎，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没有人不会受伤，选对他让你闪闪发亮， 闪亮在闪烫是甜蜜的梦想，我们都在想象就要坚强，热恋像蜜糖，酸痒的锋芒，谁都别想抢，要风靡全场， 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没有人不会受伤，选对他 让你闪闪发亮， 闪亮在闪烫是甜蜜的梦想，我们都在想象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赞赞新时代》，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李易峰、景甜、江疏影演唱。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大地生机，青山绿水长在， 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欢天喜地的节拍，赞赞欢天喜地赞赞，欢天喜地赞赞， 起伏，目光澎湃，站起来，扶起来，唱起来，情不自禁的感慨，赞赞，情不自禁赞赞，情不自禁赞赞，我们的新时代，万里跋涉走进家门的期待，五千年的情怀，让大中国成为辽阔的舞台，我们的新时代，这新年已绽放满天的光彩，暖暖的春风花儿开，向往着河流与山脉，走进生命的期待，五千年的情怀，让大中国成为辽阔的舞台，我们的新时代，这是愿意绽放满天的光彩，暖暖的春风花儿开，向往着河流与山脉，

娃儿丑，挂也挂不出去，搁家里还占地儿，那油布有没有摘来当抹布？ 越擦越花呀！ 你这想法很奇特。 就是怎么讲，他都没有办法再利用，对吗？所以我就找那画家了。后来经过交涉，他退了我1000块钱，后来又转账给我250，还发一个8.8，你说这多气人吧？ 这就想说明你够250。 我现在又找另外的一个画家。 哎，你为什么把那张孝柱直接给你画？ 没有，让他涂黑了，上面 写金字儿。 找这个。 街坊们听到这个真实的事件后，都说：“啊，这个画家说是谁的关门弟子？是不是那个院长不要了，给关在门外面的弟子？” 要是我，那就不应该找他画。 找我画吧，400块呀。 少赔点是吧？ 王大磊，小花就现在冲你来了啊！ 嘿，还好不过生日。 你好画， 画2元就够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他躲在花园里沉思，穿起了花衣服，花儿成了他的保护色。下次捡起了 confidence， 冲洗了发霉的皮肤，也风干了。我可以见你了，他说，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完美的模样，然后再从你回忆里根除。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then she said。花儿已冬眠，赤裸裸的呼吸被发现。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某一天 ，But now 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他走在花园里沉思，突然间 disappear。花儿总是他的保护色，他甩了橘子柳橙汁，单纯的多喝水，梳洗了挑染的发丝，也晒干了。我可以见你了，他说，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原来的模样，然后再从你生命里删除。She said， 等着花儿已冬眠，赤裸裸的呼吸被发现。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某一天 ，But now 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 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P